八一逢星期二晚廉政行动 第六集另类游戏，监制谢西嘉，剧本编审张国明，制作 Andy 石修、唐文龙，八八一九零三全体，行动开始。 我哋接到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一位发牌主任 Ada Wong 小姐嘅举报，佢话怀疑有同事贪污，亦都唔知道自己系咪被贿，因为喺佢生日嗰日，有人放咗条金链喺佢柜桶嗰度，嗱，就系我手上呢一条。不过条金链嘅牌子咧就俾人用火嘴喷过，明显系唔想俾人知道嘅来历。但经过警方嗰边嘅帮手咧，查到呢条金链极大可能系贼装，同日前兴福金行被打劫嘅可能有关。因为呢个款式嘅链系佢哋先入得出嘅。 啊，又会先送礼，但又唔话俾人知要帮佢做啲乜嘢嘅。 哦，咁 Ada 系个发牌主任，好多娱乐场所嘅牌照都系由佢经手签发嘅，所以俾定啲甜到佢啊，都好有可能嘅。 Sorry， 等阵。喂，诶 ，Ada， 你又收到礼物啦？嗯，今次有一只表。好，你镇定啲先。慢慢讲清楚俾我听。OK， 咁一阵间见。Ada， 你估唔估到系边个送呢份礼物俾你？ 我哋部门只系得三个人，一个叫阿乐，一个叫阿袁，都系发牌主任嚟噶。嗱，我嚟咗呢个部门半个月啫嘛，佢哋就成日请我去卡拉 OK， 埋亲单都千几蚊噶。咁我话分翻啦，佢哋又唔收嘅。而且咧，我发现有啲好有问题嘅牌照申请啊，根本冇可能签出去噶。咧，仲有，仲有，仲嗱，我特登咧带咗啲有问题嘅娱乐场所图则俾你睇啊。嗱，你睇嗱呢间，好似呢间电子游戏机中心咧，佢哋已经收咗五张告票噶啦，应该就冇可能续牌嘅。你仲有呢间，仲有呢间，照个图则咧，就顶多可以放20部游戏机嘅啫。佢而家放咗40部、啊，王 Sir 啊，我思仪咧系呢两个同事送嘢俾我，想我同佢哋合作噶。 嗯。Ada， 你真系好细心啊！我哋会将你提供嘅资料记录在案。不过我要提醒你，你收到嗰条金链咧，可能系贼装嚟嘅，贿赂你嘅人亦都可能有黑社会背景嘅犯罪集团。你要时时小心。 放心啦，我唔惊，惊我都唔嚟啦。 诶，仲有，我哋想你戴住呢条颈链翻工。 吓，贼装嚟噶？ 就系咁先可以表示俾贿赂你嘅人知道，你乐意接受。 啊，系喎，系喎，系喎。咁呢只表咧？ 嗱，呢只表咧，你照戴住翻工，仲要主动多谢佢哋，等佢自己正式承认嗰只表系佢哋送俾你嘅。 嗯，知道啦。 旅程八八一，廉政行动 第六集，另类游戏。 喂，阿袁，你睇下。新嚟嗰个 EOADA 带晒我哋送俾佢啲嘢喎， 梗系啦，呢个世界边个人唔中意钱啦？ 啊 ，Ada， 早晨，条金链好靓， 多谢晒你哋啊！ 唔使客气，都系个客俾嘅啫，最紧要你中意。 啊 ，Ada， 诶，麻烦你，呢份图则好似有啲问题，你改过嚟？ 系吗？我之前睇过晒，应该冇问题噶、哦。 但系呢份牌照申请就要你帮下手啦。 帮到手，我一定帮嘅。 嗱 ，Ada， 你睇下可唔可以早啲递过去俾大老板签一签？因为人哋赶住开铺、嗯，如果跟队排咧，有排都未轮到啊。 好，小问题啊，我即刻帮你递上去。 Ada 真系识做嘅啫。喂，点啊？前晚听你讲话想换个名牌手袋、 啊。系啊。 我识个朋友咧。可以打到二折的。 二折？好啊，我做嘢先啊。 好啊，好啊，好啊。 王 Sir 啊，他们又贿赂我了，你们怎么的？现在肯定是阿乐和阿袁的了，你们还不拉他？ Ada，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幕后贿赂他们的人，还有找到收受金钱的证据，否则只是捉到这两个，其他罪犯有机会逍遥法外的了。还有，在任何情形之下，你都不可以暴露你是投诉人的身份，只要详细记录他们犯罪违规的行为，将来在法庭上就全靠这些证供了。 我知道了，知道了。 要找证据就是要拖多阵啦。 哎呀，好烦啊，好烦啊，好烦啊，好烦啊！哎呀、 ，sorry 啊，小姐，你冇事啊嘛？ 我 sorry 之真啊，唔好意思啊，倒泻咗啲咖啡落你件衫度，对唔住，对唔住啊！ 唔倒都倒咗啦，由佢啦。 我帮你抹翻啦。 唔使，就开船啦。你不如快啲揾个位坐低。 真系唔使？ 唔使啦，我自己抹一抹，冇事噶啦。 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 呢、這个人真系有礼貌嘅，又斯文、哦。如果第二啲人啊，实俾佢闹死啊！咦，佢去长洲做咩呢？又唔知入去玩啦、啊。隔篱嗰个应该系佢阿妈或者佢阿婆啊。啊，佢都几好样噶、啊。喂，佢睇到我望佢啊，丑死鬼啦！嗨，唔好意思啊。 咦，王 Sir， 找我什么事啊？ 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这宗 case 呢，我们已经查了成个月，都没有找到收受双方贪污的证据。因为我有消息，帮我们那个医翁随时会调走，所以我一定要尽快查出这个结果。刚刚好牌照科有个空位，我哋决定送你入去帮手调查。 嗯，好啊。 阿 Joanne， 你嘅新任务咧就系到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做发牌主任。今日开始，你个名叫 Jenny， 1998年喺中文大学英文系毕业，而家28岁。OK。 OK， 我都唔系第一次做卧底噶啦。 嗯，好啊，睇晒啲 file 先，里边就系我哋嘅目标人物。呢个举报嘅 Ada Wong 提供咗好多资料俾我哋，你识唔识睇？ 嗯，知道啦，王 Sir。 阿乐，哇 ，Harry 乜咁好翻嚟探我哋啊？ 喂 ，Harry 翻得嚟啱啦，同你介绍我哋新嚟嘅 E.O. Ada。 诶，你好啊。 你系咁啱嘅。 哇， 系 乜？你哋两个识噶？ 识，不过上个礼拜送阿嫲翻长洲嗰阵喺船度撞到啫嘛。 咁呢个世界真系细啊，嗬？ 不如一齐食餐饭啦。 好啊。我请啊，横掂我都未赔翻啲洗衫钱俾你。 唉、我哋都系唔好做电灯胆啦。 系啊系啊系啊。喂 ，Ada， 吓、 啊，呢餐饭诶都系应该你请阿 Harry 先啱啊。 你两个慢慢撑台脚啦。 Harry 啊，你同阿乐同埋阿源好熟噶？ 以前仲系发牌组嗰阵系同事啦。不过而家我调咗去电视科，少咗联络啦。 哦，你觉唔觉得佢哋两个好似有啲怪啊？ 怪？有咩怪啊？哦 ，sorry 啊。 咦？你部股票外汇机嚟噶？ 系啊，玩外汇只系我嘅正职。如果唔系咁多年嚟点供楼、供细佬妹读书啊？ 咁你屋企系咪住喺长洲噶？ 我唔系。我嫲嫲佢80几岁，而家就住喺长洲安老院，每个礼拜入去探佢一次，顺便喺嗰度做埋义工，帮下啲公公婆婆咁咯。 哇！你仲帮手做义工啊？你心地真系好啊！ 两位唔思想食啲咩咧？ 哎呀，我哋系咁倾，都唔记得叫嘢食喎。 行动 第六集另类游戏。 嗱，各位同事，等我同你哋介绍下，呢位咧就系新嚟嘅 Jenny， 同阿 Ada 一样咧，都系牌照科嘅发牌主任嚟噶。 多多指教，我系 Jenny 啊。 喂，啱啱先搞掂嗰个 Ada， 拉埋佢落水，而家又嚟个 Jenny， 唔使惊，兵来将挡，唔系冇得做嘅。 喂？有冇搞错啊？佢争你钱要我玩，咩男朋友啊？我哋散咗耐噶啦，你以后唔好再打嚟啊！即系单个人又点啊？总之我系冇钱玩噶啦，对我唔客气，我同你讲嘥气啊！ 我够想玩啦、啊，有钱至得噶。 喂，做咩事咁惆怅啊 ，Jenny？ 啲财务公司咯。 吓、啊，你真系好多钱咩、 啊？以前个男朋友啊。 你系咪好等钱使啫？ 咩啊？你肯借俾我啊？ 嗱，我就冇咁多啦， 不过 FIFA 卡拉 OK 嘅老板系好搭水嘅。 喂，洛生，你当我系咩啊？尊重啲好、啊。 诶、你唔好误会，唔系要你做啲咩，要你得闲签个字啫。 你嘅意思系？ 放咗工之后喺 FIFA 卡拉 OK 慢慢倾啊。 第六集另类游戏。 我唔明喎，咩叫插针啊？ 即係为你增加游戏机数目。 咩话？当我哋插针都係分到3000蚊咋，买少手袋都喺度啦。 哦係，阿 Jenny 姐，一部3000，十部就30000嘅喎，你仲想点啊？ 一口价。10000蚊一支针， 咩话？咁轻都食埋我哋嗰份啫， 唔系啊嘛？ 咁你咪睇下，冇咗我搞唔搞得掂个牌咯？ 估唔到你咁辣啊！ 啊，咁点啊？一部机帮佢哋搵咗好多钱噶，冇咗我都好难出到个牌啦。 Jenny 你好嘢，等我同老细倾下先啦。 好睇啊！你个孙咧真系好叻哇 ！Harry 啊，你头先表演嗰啲魔术俾啲公公婆婆睇咧，佢哋不知几开心啊！ 其实今日我仲开心啊！ 点解啊？ 因为我要带个靓女朋友嚟俾我嫲嫲睇啊嘛！阿嫲，今日见面啊？ 几好几好，阿大虾，呢个系 嫲嫲你好啊，我叫 Ada。 好靚女喎、啊、又白淨好過晒你以前啲女朋友啊。 哎呀媽乜你咁講嘢㗎。 講唔係咩，你呢個女朋友真係好靚啊，成個香港小姐咁。你嚟嚟 ,Ada 小姐係咪？ 係呀、啊。 坐低俾我睇清楚你嘅樣子。嚟嚟嚟。 以前好多女朋友噶、 几个啦，不过次次带完佢哋入嚟长洲见阿嫲，跟住都散啦、可能佢哋觉得个个礼拜同我入嚟好嘥时间啩。 嗯，睇得出你真系好锡你阿嫲、啊。 梗系啦，我阿嫲对我好重要噶。我7岁嗰年，阿爸行船嗰阵撞船死咗，后尾阿妈可能伤心过度，都病死埋。自此之后咧，阿嫲佢就好辛苦、好辛苦咁带大咗我，仲供我读埋大学，所以我一定要俾心机揾钱，唔可以俾阿嫲失望。做咩你傻妹？好感动咩？你唔俾我作噶？ 我知道你讲真噶。 咁你以后仲会唔会陪我入嚟探阿嫲？ 会啊，我绝对唔会觉得系嘥时间噶。 Sir， 詹雄约我见面啊。 边个系詹雄？ 我估佢就系幕后黑手啦。佢仲唔止经营机铺，仲有接妆同埋走私。我谂啊，就系佢收埋阿乐同埋阿源佢哋噶。所以啊，佢哋俾 Ada 嗰啲金链同埋手表，全部都系拆装嚟噶。 好啊，有机会食住上去见佢，我哋会喺现场嗰度照应你。嗱，不过仲有个疑点，根据银行入数记录咧，个笔数应该唔止分俾阿乐同埋阿源两个咁少嘅。所以是当中应该还有同档。 嗯，但是那个 department 来来去去都得过几个人的啫。唉，究竟仲有哪个呢？会不会？ 哇 ,Harry, 自从你调了 department 之后好久都没有跟我们喝过东西了。 哪关调职事啊，人家现在要拍拖的嘛，有时间都陪 Ada 妹啦。 什么啊，没影响我们的生意喎、 啊。是最好连阿嫂都快点成为自己友啦。 自己友啊，我看他留意了你们好久啦。不过没事的。我想都是因为他为人谨慎，想探清楚你们的底子。 他不知几受我们的金链啊手表啊。 哦，那他是一个很纯的女仔来的。 喂，看来 今次你禮真㗎喎，會唔會為咗呢個純情小天使又金盆洗手啊？ 冇錯，我係鍾意佢，不過我都好鍾意啲錢㗎。 咁我哋就放心啦。 喂，不如一齊諗諗點樣搞掂個巴拉 Jenny 好過呢？ 我諗唔到我哋話㗎啦，詹紅一定會畀啲顏色佢睇。放心，佢都冇後台，扮獅子開大口咋嘛，最多加少少俾佢，佢咪心滿意足啦。 第六集另类游戏。 哇，食嗰几嚿生果当一餐，你学人减肥啊？ 咁瘦啲着婚纱好睇啲。 你结婚啊？ 我同 Henry 准备下个月去旅行啊，仲可能喺嗰边订埋婚添啊！我唔同你讲啦，我约咗 Henry 去行街啊！ Ada 上车先啦。 Sorry 啊，头先喺楼上同 Jenny 倾耐咗，要你等添。 唔紧要，不过你同 Jenny 依家好似好老友咁。 我同佢啊，真系几啱倾噶，大家啲品味又似。 既然咁好倾，咁你不如帮下口劝下佢，唔好咁大食啦。一支针要加人7000蚊。 针？ 我同詹红讲过噶啦，加3000算啦。 你讲咩啊？ 既然你都有帮阿乐佢哋手，其实我应该一早话你知噶，系我都有份嘅，我哋一早系自己人。 你停车啊 ！Ada 咩事啊？你面色好差喎、 啊。我有啲唔舒服啊，你送我翻屋企先啦。 啊，你就系詹红哥啊？又话喺山顶倾，点解车咗我嚟游艇啊？ 哼！我哋开头啊，佢用3000搞得掂啦，而家咪又要加价。喂，听啲僆讲 ，Jenny 姐你口气好大、啊，于是乎我咪用架游艇嚟招呼你咯。人哋点样对我，我点对佢嘅？ 喂，王 Sir， 做咩俾佢哋送我出海？我哋跟紧咗。 嗯，要 Alan 即刻将个艇出海，唔可以俾做 Alan 有危险。 Yes Sir。 Jenny 姐，我哋出嚟行嘅，绝对唔系善男信女嚟嘅，你唔好同我玩嘢啊！ 咁咪即系恐吓我啊？ 你当你自己系咩啊？ 冇我啊，你都冇得做啦！ 哼，你而家要收成11000支针，我仲有50几部机，一共有28间机铺，逐个计嘅话，你真系想赶住我啫吓、啊？以前 Henry 啊，都唔系咁收法噶，你而家咩新鲜萝卜皮啊？你自己识飞啊？ 咁你咪继续搵 Henry 咯， 你只系分明玩嘢啫。佢而家都掉咗去电视部咯。 咪系咯，詹红嗱，都咪话我冇诚意啦。一口价8000， 6000啦。嗱，两年内唔准加价，落定后即刻开机，你唔好断我财路吓、 啊。你依家局我喺海中心，我边有嘢讲啫？6000就6000啦。后日中午12点，尖东明远酒家交收，近银行啊。 好、哦，一语咁啊。 做咩？做得好啊！ 我都系随机应变啫。 啊，仲有呢啲系我哋跟踪阿袁同阿乐嘅相，我哋仲发现咗 Henry， 原来同埋佢哋一齐，而且仲系佢哋阿头添。 吓、啊！唉 ，Ada 今次真系麻烦啦。 喂 ，Ada， 你冷静啲先。吓、啊？咩话？咁好啦，拜拜。 王 Sir， 咩事啊？ 唉 ，Ada 喊住咁样话，佢以后都唔会同我哋合作，叫我哋唔好揾佢。 唉，可能佢已经知道咗 Henry 嗰啲嘢啦。 Ada 咁样决定一定有变化。做咩？你后日同詹蒙交收，要打醒12分精神。 我知道噶啦，王 Sir。 嗯。 好中意，坐啊！ 快脆啦！钱喺边啊？ 嗱，呢一度咧就系、是、我要插针嘅8间机铺嘅资料，总共要插50支针，全数系30万。不过听日就要开机噶啦。 咁钱 呢？呢度，呢度先俾15万支票订先啦。文件做好咗，再俾埋尾数。 多谢晒，詹红哥。 各位手足，系时间啦 ，Action！ 咪喐 ICAC， 我而家怀疑你行贿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职员，我而家拘捕你。 Ada， 嗯， 你做咩啊？神不守舍咁，好唔开心咁嘅，有心事啊？ 冇嘢啊，嫲嫲。 大家，你上香，保佑我哋家宅平安啦、 啊。哎 ，Hello Henry。 咦 ，Jenny， 点解你会嚟长洲嘅 ？Henry 啊，我系嚟揾你噶，你出嚟倾倾啊。 好啊 ，Ada，、 嗯、 你同嫲嫲喺度等我。 哦 ，Ada， 佢哋咩人而家？是大虾的朋友来的。 妈妈，刚才那个 Jenny 是我们公司的同事来的、 哦、 其他那些人可能是他的朋友咯。 哦哦哦。 Henry， 其实我是 ICAC 的调查主任、 啊、 我们查到你涉嫌跟牌照部的贪污案有关，需要带你回去协助调查。 估不到结果这么快到，我都冇嘢好讲，不过你可唔可以俾我入去同阿嫲讲几句？ 好啊， 唔该晒。 大虾，发生咗咩事啊？ 阿嫲，系好消息嚟啊！ 哦， 公司派我去外国深造几年，下个月就出发噶啦。 又会咁急嘅 ？Ada 同唔同你过去啊？ 唔啦。 嗯，去咁耐。咁你间唔中会唔会翻嚟探下我噶？阿嫲已经85岁噶啦。 阿嫲，我谂可能唔噶啦。 吓、啊， 放心啦，阿嫲，我会带 Henry 每个星期嚟探你噶啦。 妈妈，你要自己照顾自己，我同班同事先走先啦。 咁好啦，多啲写信俾我啊，知唔知啊？ 知道啦，妈，拜拜。 拜拜。 对不住 Ada， 麻烦你帮我照顾妈妈。 我会的啦。 在今次的卧底行动里面，廉政公署成功破获了这个公务员受贿案件，前牌照科主任以及两名发牌主任被控身为公务员，利用职权串谋收受利益，分别判监2年半、2年及1年半。游戏机中心东主被控行贿公职人员，判监2年。